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明媚，能见度也不错，适宜假日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空气非常的干燥，提醒大家注意补水润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九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二度。今天的空气质量不错，但是空气比较干燥，提醒大家注意补水润燥。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到了分钟寺桥。南四环刘湘桥由东向西，公益西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提醒过往车辆请您注意避让。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有事故，目前后车是短暂排队。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队排到了五方桥。北五环方面，目前的奥林西桥以及顾家庄桥西向东方便分别有事故，提醒后车请您注意避让。目前的十里河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南三环方庄桥到十里河桥西向东方向，十里河桥到刘家窑桥东向西方向，分钟寺桥的桥区各个方向，大洋房路进城方向，周家庄路双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月份进入诺如病毒高发期，不少儿童感染后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由于易于传播，多个城市学校出现病例后紧急停课。说到诺如病毒，很多新手妈妈会觉得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其实不然，诺如病毒早在1968年的美国就大规模爆发过一次，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感染情况非常普遍。那么诺如病毒感染后会有哪些具体症状，如何区分是病毒感染还是食物中毒？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跟您说说孩子呕吐腹泻当心中招诺如病毒。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心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 好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您好，胡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广大的听友网友，尤其是非常多的家长哈，来聊一聊这个诺如病毒。那在这里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这诺如病毒，比如说它长什么样，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大家是这样的，诺如病毒可能是一个就是引起孩子肠道感染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病毒。那么呢，它的季节来讲的话，这个冬天实际上是它一个好发的一个季节。它常常的临床表现可能很多孩子会表现呕吐还有腹泻，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脱水。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需要多在意一些，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症状的情况下，要考虑到这个病毒的可能性的。 我记得两周前当时我们讲了这个轮状病毒，然后说在这个显微镜底下长得跟车轮一样，轮状病毒，哎，他们俩有什么相似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实际上这两个病毒都是引起儿童常见腹泻的最常见的病原，而在我们在临床来讲的话，可能轮状要比诺如病毒多一些。那在这个检查的结果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轮状病毒检测的这个手段比较多，就是很多的医院就可以去做这检查。所以说，但是这个诺如病毒来讲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够做到这些检查的，并不是。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认为，原来我听轮状病毒秋季腹泻，我很就是很了解。但是诺如病毒觉得是一个新病毒，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病毒呢，都是引起孩子腹泻、呕吐，严重的话引起脱水的最常见的病原体的。 表现出来的症状很相像， 很相似， 但是呢，他们是不同的这种病毒感染。相对来说，轮状病毒我们说也就是引起很多秋季腹泻的。元凶是这个轮状病毒，长得跟车轮一样的哈。但是到了这个冬季开始，尤其十一月份开始，这个被诺如病毒袭击的宝宝就多起来了。 是的，是的。 好，那刚才呢，胡主任也说了，像这个轮状病毒感染也是腹泻、呕吐啊、发烧呀，它在这个临床上检测手段比较多。反过来呢，这个诺如病毒检测手段，哎，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尤其是如何来识别，怎么样的进行正规的这个诊断治疗，同时在家庭护理方面哈，我们也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支支招。好，那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种叫诺如病毒。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和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在手机微信公众账号栏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啦，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哈。那接下来我就出今天的这道题目啦，和这个诺如病毒有关系。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是，诺如病毒只会发生在孩子身上吗？诺如病毒它只会感染孩子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互动问题哈，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抓紧时间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2018年1至10月份，北京儿童医院门急诊238万余人次，较2017年同期下降13.3%。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欣昨天在做客北京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节目的时候表示，门急诊量的下降与儿童医院一直推进的分级诊疗关系密切。目前北京市紧密型儿科医联体成员单位北京儿童医院托管的顺义妇儿医院、保定市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以及福唐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成员单位所在地区的患儿越来越多地选择了就近就诊。11月 6月16号，北京天坛医院举行了第一届天坛普通外科论坛。医院普外科主任、知名肝胆胰专家张宏毅称，未来2到3年内，医院普外科将要联合京南周边医院建立肝癌等学科的医疗联合体。他透露，未来医院普外科将要重点发展像胃减重、肝癌、胰腺癌、结肠癌四个亚专业，召集业界专家探索在这些领域形成诊疗规范。另外呢，这几个专业啊，还将分别建立医联体，届时医联体内医院极为重症或疑难病患者可以实现转运，并承受就诊的绿色通道，实现优先住院以及优先手术。今天是世界早产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啊，全球每年大约出生1500多万的早产儿，其中中国每10名新生儿就有超过1例早产儿，早产儿数量居世界第二。早产儿扎堆降生，究竟是谁惹的祸呢？不少研究调查也发现，30%至40%的早产儿与母体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有关系。但凡产妇有流产史、子宫畸形、羊水过多、胎膜早破、宫颈口松弛、前置胎盘或怀孕多胎等问题，都容易造成胎儿的早产。另外，如果孕妇患有妊娠期合并症与并发症，像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严重贫血，也会增加早产的几率。同时，产妇年龄越大，发生早产的几率也会越高。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又到周末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向幸福出发，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和大家关注一下孩子呕吐腹泻，当心中招诺如病毒。节目的一开始呢，胡主任先跟我们简单科普了一下哈，这个诺如病毒怎么一回事，它通常呢就容易引起像孩子的腹泻呀、呕吐啊，然后甚至发烧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通常每年是不是1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患者量就上来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出门诊，这个病人确实很多，尤其是夜班的时候，呕吐腹泻的孩子真的是很多了。 哦，但是一听到这个孩子有呕吐，还有拉肚子这样的症状哈，我们经常就是说，是不是什么急性肠胃炎呀？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或是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普通的去说拉肚子或者这种就是急性肠胃炎，它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咱们的拉肚子其实就是大便的次数和性状出现改变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大便次数1天1到2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天大便大于3次了，或者大便从成型的变成稀的，或者这种稀水样的这种大便，那么我们就要叫它腹泻病了。那么腹泻病的情况下，这个拉肚子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感染性疾病来讲，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病原、病毒、细菌都是可以的。但是其他非感染性疾病里边来讲的话，比如说饮食不当、受凉等等，也同样可以出现拉肚子。所以说要结合整个的过程来去判断到底孩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所以你看看，同样的症状发生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到了我们专业医生这里哈，拉肚子他已经不是普通的拉肚子了，一定要找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拉肚子。所以我们这帮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通常就是大夫快给我开单子，我领孩子抽个血去。 对 啊，是不是？哎，这个就是来分辨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吗？ 当然了，咱们是说三大常规，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孩子尤其是对于感染性疾病来讲最常规的去做的，而且是也最容易获得到的结果。但是咱们看一下血常规来讲，病毒感染绝大多数白细胞是不高的，可能白细胞会有分类，比如包括中性啊或者淋巴，那在病毒感染的时候有可能是以淋巴比例为主的，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还有其他炎性指标，包括 C 反蛋白呀、血沉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客观的反映孩子到底像是一个病毒的还是像是一个细菌的，那么可以结合临床症状来指导医生和包括家长选择更合理的治疗。 好嘞，这一条其实也是跟我们家长做一个科普。有的家长也说了，哎呀，怎么一到医院来大夫就让我给孩子抽血去哈，小宝宝那么一点点扎个指尖血又那么的疼。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确，通过这样一个其实是说最好操作最容易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是的， 来给医生做下一步治疗做一个基础判断， 是的 啊，他这样就是一个标准了哈。所以出现了拉肚子也好呀，呕吐啊也好，这样的一些情况，家长首先您莫慌，抓紧时间到医院来，医生要通过一系列的正规检查帮您来区分他到底是哪种病毒的感染也好或者是细菌的感染也好。但是我们在这其实就可以提醒一下，当孩子在家里边出现腹泻情况了，已经超过您说的一天三次这个数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在家里面除了准备哈，哟，是不是得去医院了，在家里这个时候能做点什么，比如说家里边有什么止腹泻的药，要不要这会儿给吃上？ 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一个感染性腹泻，有的时候就专门的止泻药并不建议说马上就给它吃上，因为有一部分通过腹泻尤其是细菌来讲，我们是想让它尽可能通过腹泻把这个毒素还可以排出体外呢，如果你尽早的把这毒素相当于你吃的止泻药，有可能毒素在体内出不来，可能对孩子来讲还会有其他的影响。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细菌感染，比如说就是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是可以考虑给孩子用一些比如说保护胃肠黏膜的药物，比如说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因为本身腹泻的时候孩子的菌群是紊乱的，那么我们通过补充一些肠道益生菌，有可能通过促进就是补充肠道这种正常的菌群以后，孩子腹泻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再有呢就是吃一些保护胃肠黏膜的药物，那么在肠黏膜表面会有一个类似于保护层，那它可以避免出现这种病毒啊或者细菌这些毒素引起这种肠道的再次给它进行攻击，那么这个是可以进行的。 那这个具体有什么名字吗？比如说有那种真的这个时候给孩子吃了咱们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呢又不用担心说我吃错药，这样的一些小药。 实际上咱们很多家长自个儿都知道或者背着这些药，比如说肠道益生菌里边的妈咪爱 这我知道，小黄色的， 哎，对对对，培飞康，乐托尔，或者双歧杆菌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肠道益生菌，都是可供选择的。 如果很小的宝宝可能就几个月大的，这个也安全吗？ 可以的，比如说妈咪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嘞好嘞，所以您看看哈，在家里边第一时间当孩子出现腹泻的这种次数，我们要根据他性状的改变然后呢还有这个发生的频次首先来判断一下，这个时候不建议您就给他用上什么止泻药，因为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是我们是可以给他提供一些调整他这个体内菌群的， 是的， 还有起到这个肠胃黏膜保护的， 是的， 这样的一些小药可以先用着， 可以的。 然后这个时候是我们等一等观察观察，什么给老公打个电话还是说怎么样呢，直接去医院？ 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我们并不建议所有的家长只要得病就心就发慌就马上就要抱着孩子到医院，因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现在冬天实际上病人会很多，而且就是这个季节为什么这个诺如病毒又叫这种我们所叫冬季呕吐症，因为它就是冬天发病，它又叫这种胃肠流感，它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强，而且它又跟冬季这个季节跟流感是很时间很吻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有很多孩子你在医院看，比如说看肺炎，结果回去以后跑肚拉稀了，或者你有可能看跑肚拉稀你回去招了一个感冒了， 得肺炎了， 对，这样是就是对于孩子对于家长都是很焦虑的一个事情， 交叉感染， 是的， 所以说那这个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我们可以暂且观察，但是怎么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和这个度，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咱就别在家观察了。 对，实际上就是给家长一个建议，第一呢，如果孩子精神反应不好 或者打蔫了， 打蔫了，因为孩子是不会装病的。 嗯， 他的就是说，如果自个儿身体不舒服，他一定是有反应偏弱的。第二呢，由于这种呕吐腹泻会出现的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脱水。因为频繁的呕吐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进食，他如果吃不了，他吃了就想吐，那孩子就不会再吃了。那么你又不吃，上边吐下边拉，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这种液体的丢失，而出现像的这种脱水。那么怎么去判断有脱水这些表现？比如说孩子精神反应弱了，比如说孩子囟门还没有闭合的小宝宝囟门凹陷了，口唇干燥了，尿量减少了，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来评估一下是否存在脱水，需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干预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发烧也好，拉肚子呕吐这样的情况也好，其实最怕的就是脱水了。 对， 这一旦脱水了之后，电解质的这种紊乱丢失可能就会有要命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哈，所以我们是最怕这个的。那刚才胡主任说的那几条大家伙记住了吗？就是首先孩子不藏病，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是打蔫儿了，尤其是平时你看着又活泼又淘气的这些哈，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和能力了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脑瓜顶那个囟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塌陷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再看看他的这个小嘴唇平时都很红润有光泽，这个时候明显的他已经开始缺水的表现的时候，那你就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 是的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适当的是不是可以给他补点水补点液什么的？ 那可以，实际上这个就是脱水一个性质的判断，如果是一个轻度的脱水，实际上在家就可以处理得了的。比如说咱们现在非处方药里边有一个口服补液盐，咱们其实药店都可以买得到。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冲服口服补液盐来补充一些液体，包括可以补充电解质。如果说孩子实在比如说频繁呕吐根本吃不进去，或者说有中到重度的脱水，精神反应很差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就得需要静脉补液了，但这个是必须到医院的 来输液来了哈。 嗯， 所以而且作为这个经验之谈，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轻微脱水的时候，您别给他大口大口说你多喝点别这样，咱们一次一小口，一点一点，别着急，这样子来他可能那种吸收的效果更好，也不容易引起他那种呕吐的反应。 是的，少量多餐，对孩子来讲会更好， 比较好。 嗯，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认识这种冬季容易发生在宝宝身上的，它的名字叫诺如病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可以发送关于诺如病毒的有关提问，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上半段我们出的这个题目是诺如病毒只会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吗？只有孩子会感染诺如病毒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健康小礼物。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发来的这个问题提问哈，说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呢，他就想问一问自己在家可以区分孩子是这个诺如病毒感染了还是普通的拉肚子吗？ 哦，是这样，那咱们就要说一下这个诺如病毒的临床表现了。实际上诺如病毒在孩子来讲，呕吐和腹泻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它这个临床在早期的话有可能头一两天还有一过性的一个发烧，而普通的拉肚子如果不是感染性疾病来讲，它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发烧。所以说如果有发烧的同时又伴有呕吐的，大便是这种吸水样的这种大便的情况下，那么你临床上就要考虑存在肠道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了。 诺如病毒感染的话，通常的可能还有发热这样的一个表现，有可能是先发热两天，发热症状结束了，然后但是他这个呕吐和拉肚子的情况出现了，也有可能是相伴的，是吗？ 对的， 同时发烧，然后伴随着呕吐和拉肚子， 是， 这是诺如病毒感染。那普通的拉肚子就是光拉肚子吗？ 对 对，通常一般也不太会有呕吐，也不太会有发烧。 发烧的不多，但是比如说有的孩子饮食不当或者有这种细菌感染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有这种类似于我们叫急性胃肠炎，他也有可能会有发烧，但同时伴有其他项的症状，那就是大便的性状，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比如说诺如病毒可能是蛋花汤样的或者这种吸水样的，而如果出现大便里边有脓有血或者有很多的粘液，往往提示可能存在细菌感染，那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便常规包括就是病原学的检测来进行相的鉴别了。 对，节目一开始您就说了，这个轮状病毒感染的话呢，现在咱们在临床上有挺多的这种检测手段的，确诊哦，这是轮状病毒感染了。到了诺如病毒感染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检测吗？ 实际上咱们可以用显微镜直接看到病毒颗粒，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更有效的方法或者更快捷的，我们是可以做这个诺如病毒的抗原检测，实际上是跟轮状病毒很类似的。这个检查结果的话，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很快的让家长和医生得到，这个就是能够明确诊断了。 这个前提您得提供一下孩子的这个便，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就是说这个便呢有可能是多次的，但是也有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赶巧到医院这个时候他不拉了，怎么办？我在家里边可能拉在尿不湿上或者什么的，我带过来可以吗？ 不建议是用尿不湿上的大便，因为它有一部分的水分会被尿不湿吸收，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结果。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备着小便盒或者小瓶子，想给孩子留个大便又不想让孩子去医院的话，实际上可以在地上铺一个塑料袋，然后让孩子排到这个塑料袋上，塑料袋里，然后这样的话也包做完了以后，那个把大便挑出来，一定要挑那个最不好的地方的，然后放在瓶子里去送检。 这得教教我们，这个便里边怎么挑，什么叫最不好的地方呢？ 比如说咱们用轮状或者说诺如病毒来讲，它的大便性质都很类似，就是这种吸水蛋花汤样的，那么咱们挑一部分这个大便就可以。但是如果大便里边有脓有血，一定要挑这个有带脓带血的地方，它的阳性率会高。 所以你看看哈，在这里边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孩子发烧也好呕吐也好，其实第一时间还是建议不要直接往医院冲，除非您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哈。那么我们家长是可以带着孩子的这个便样，对，包括他一些临床表现，哪怕你手机录上一段哈， 对， 您可以自己带着这个便样，然后到医院去先给医生来看一看，有一些可能已经有现成的这个小药，咱拿回家给孩子用上就成了。对，但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我们自己提取这个便样的时候的一些技巧。首先不要从尿不湿上直接提取， 是的， 很多水唰就被吸收了，想想我们当时那个尿不湿广告，不都是网上都说吗？不回流，唰吸水吸得特别特别的快。哎，但是这个对于提取便样来说呢，它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是尽量的刚才您提的是我们垫个塑料袋也好什么的，就是很多小孩小朋友他是有那个小便小，对，小便盆，小马桶， 可以， 那个可以吗？ 也可以的。 对，就因为我是很担心那个东西，比如说每次用完了之后可能就是拿水冲一冲哈，它那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残留其他细菌，为我们做化验去做检查造成一些什么干扰之类的，会吗？ 这个倒不至于的， 不至于， 不至于的。对， 好，所以呢咱们拿塑料袋接也好，或者是拿这个小便盆什么的给孩子来接，提取的时候尤其是就是反正我觉得您的这个经验不够丰富的时候，咱们就尽量多取点， 多取点， 对，这样一来的话也便于到了医院之后咱们专业医生提取的时候更方便，更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您家孩子这个呕吐啊拉肚子这样的问题，包括呕吐物应该也是这样提取，对吗？ 是的。 好的，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这个诺如病毒。互动问题是，诺如病毒只会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吗？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或者是您的提问。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一会儿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

说到诺如病毒，很多新手妈妈会觉得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其实不然，诺如病毒早在1968年的美国就大规模爆发过一次，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感染情况非常普遍。那么诺如病毒感染后会有哪些具体症状，如何区分是病毒感染还是食物中毒？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跟您说说孩子呕吐腹泻当心中招诺如病毒。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和您聊一聊孩子呕吐腹泻当心中招诺如病毒。节目的上半段哈，关于诺如病毒我了解到的就是它和普通的我们说拉肚子呀，什么秋季腹泻呀，那些呢相对来说的区别是什么呢？通常是在呕吐和腹泻的基础之上还伴随着有这个发热的情况。那它的这个发热一般是低热还是高热呀？ 一般情况下是在疾病初期的1到2天可能会有一个中度发热这个情况。 我们指一般多少度？ 可能是比如说38度到39度这之间可能都会有的，但一般不会超过很长时间。 哦，这个通常有2天的这种发热哈，通常是、 通常， 然后这个温度呢通常是38度到39度这样、但是其实一般到了这个38.5度，我们家长经常是本本的哈、就按照这个来给孩子说要不要吃这个退烧药了。那这时候这个能吃吗？ 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退烧药目的就是让孩子的体温降下来，这样的话孩子会舒服。但是本身对疾病并没有说是可以治疗疾病的啊、但是因为毕竟孩子年龄小，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有的孩子高烧是容易引起惊厥发作的。所以说，如果孩子以前没有过惊厥发作病史，我们是建议38.5度以上给孩子服用退烧药。但是如果以前有过惊厥病史，尤其是发热惊厥病史的孩子，可能我们就需要更积极一点，38度以上就要服用退烧药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妈妈都听过的哈，叫高温惊厥，通常就是烧到一定程度这孩子就抽了。就抽的那种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它其实一方面对身体是有影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高热它对孩子的这种神经啊脑啊什么的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设定一个如果发烧到38.5度、建议一方面您该吃退烧药吃退烧药，物理降温，别给孩子捂着，现在说实话这屋里边已经够热的哈，千万别捂着。我们看到好多这个孩子就是比如说报到儿研所报到儿童医院，赶上大晚上的那个厅里面坐的人也蛮多的，里三层外三层给孩子捂 的，然后护士的第一件事情啪买一个那种小退热贴，脑门也好后脖梗也好就给他贴上了、然后就开始给孩子脱。 是 经常在这个医院里边我们看到，哎呦，就穿着秋衣秋裤，大冬天的， 对， 然后好多家长就说这不我们家孩子冻嘚瑟了，想想都觉得冷。但其实这是一种物理降温方式。 是的，对， 千万不能捂，您的那一捂也容易捂出高温惊厥来。 是的。 好，这就是我们对于其实退烧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哈。它为的其实并不是说治病，而是要把你那个症状给它控制下来，这样一来避免高热而对身体造成其他的伤害。好，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是诺如病毒只会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吗？我们请胡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好，那就由我来揭晓答案。实际上是这样的，咱们所有的人群普遍都是对诺如病毒是敏感的，也就是说在儿童来讲成人来讲都可能会得这个诺如病毒的。但是它有它的高危人群。那么它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一，儿童，尤其是5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得。第二，老人，因为老人的抵抗力也是在逐渐下降的。第三，就是刚才说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这三类人群是这种诺如病毒就是容易攻击的对象，它是它的好发人群。 所以我就觉得好多疾病哈，尤其我们一说到这个什么免疫系统免疫力比较低下，然后老人小孩这几个词儿经常在一起。所以你看他多坏，他老是攻击这些最弱哈。 是的， 这部分朋友，老人、 小朋友，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小孩，以及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这三类人就属于容易被诺如病毒攻击和感染的高危人群了。 是的， 嗯，所以得特别留神。而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说了呢，1968年的时候在美国就曾经发生过诺如病毒的这种爆发。 嗯， 它那个感染性很强。 是的。 它是怎么个感染？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像什么通过呼吸系统，它这个呢？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诺如病毒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是法定传染病，它归在丙类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是很强的。那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病毒它算一个颗粒，那么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让人得病。但是咱们去想一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如果一个患者他排出的大便，一克的大便就含有100到1000个这个大便的这个病毒颗粒，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的感染性是很强的，它的传染性也很强的。那任何一个传染病它都会有它的传播途径。那这个传播途径来讲，这个诺如病毒最容易出现的这种传播途径，食物、水源，再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水平传播，是它最常见的传播途径了。 哦，就比如说刚才虽然我们举的例子哈，它已经在这个患者的大便里面了，但是平时它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然后呢在我们接触到的食物上面附着，在我们一些被污染了的水源里面， 是的， 可能是有存在的。所以您想想，接触了喝了，而且就100个我们说这个单位的哈，它就可能让人来发病。所以它是那种比较高的这种感染性的这样的一种传染病啊。所以如果您想想小宝宝这一泡稀屎拉出来，这里面得有多少的这个病毒啊。 没错。 那然后呢，那家长肯定得处置啊，帮他擦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您接触或者是在哪儿附着了。 对。 然后虽然紧接着洗手，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难保万一？ 对啊，万一你的手卫生没有做好，你再去给宝宝去做饭，那这种情况下咱就可以想到， 快抓紧时间赶紧给孩子补点水。 对， 这有可能这里边这一个疏忽大意，它就可能变成反复感染。 是的。 这你可以用这词儿吗？反复感染。 反复感染倒不至于，但是有可能引起家庭成员的互相的这种感染，这个是可能的。 比如说家里边又有老人又有小孩， 对， 这个老人一看孩子那么点儿，然后就生病了着急啊。大人这边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也想过来帮帮忙，但没准也被袭击了。 是的。 成人出现被诺如病毒感染的话，这症状跟孩子都一样吗？ 不太一样。比如说孩子来讲，因为我是儿科医生嘛，咱们说说孩子。孩子实际上这个诺如病毒它是呕吐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后边会伴有这种腹泻水样便。而成人来讲的话，他可能腹泻更多，呕吐相对孩子来讲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成人以腹泻为主。 好，所以其实正确答案是诺如病毒不仅仅只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成人比如说老人体弱的这样的一些人哈，是都容易被他感染的。那么同时呢，不同的人身上感染了之后，他这个表现出来的症状也还不太一样。小朋友以呕吐这个情况比较明显，而成人的话呢，相对来说呕吐症状可能少一点或者是轻一点，但是呢就是腹泻这是都有的了哈。好，对于诺如病毒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了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慧慧，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诺如病毒，通常五岁以下的孩子容易被它所侵袭和感染。那么关于诺如病毒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来和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斌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您的手机上如果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的话，搜索健康加油站，这个时候还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 知道你最美。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其实非常多的听友都答对了，像好运旺旺呀、李梅、慧智兰心啊、这个霍还有这个秀都答对了哈。但是今天我们的获奖听众是这个慧慧，没关系的，日常呢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些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的获奖听友。你看这个Sunflower 他发过来说，您好，礼物已经收到了，谢谢。他是电台的忠实听众，健康加油站这个节目呢他经常听，但是一直啊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再说一遍，在手机微信公众账号栏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日常呢不仅可以收到权威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知识科普号，同时呢还可以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包括您日常有哪些这个特别想咨询和了解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哈，您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会从中来筛选，为您挑选北京这些最知名的三甲医院的名医在节目当中来做客，专门针对您的问题我们来进行回应。他说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了许多健康常识和医疗知识，受益匪浅，健康加油站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了解健康，他希望我们的节目活力常相伴，祝节目越办越好。好，我们也要感谢 Sunflower 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信任哈。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些广大的听友，包括我们不停在增加着的这样的一些微信的朋友的量，真的你们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的忠实听众，也是我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呢日常都能够通过收听健康类的节目真正提高我们的健康素养。其实每天呀有的时候我个人也觉得哈，我们在节目里出的一些科普的小问题太简单了，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挺难的，非常多的听友他们都能够答对， 是， 而且我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越来越熟了，我就会发现大家的健康素养真的是一天一天越来越好了。 对， 包括前两天我们做一些节目关于急救的啊，我以前就会觉得非常多的人可能都会说，尤其很多老年人嘛，就是什么就近的给邻居打电话的给子女打电话的，那天无一例外的都说，而且把大家的困惑都说出来了，说这个时候不要找那个什么等孩子回来，第一时间120999， 对， 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而且就近有绿色通道的更好，懂得特别多啊。 这也是咱们估计节目的目的，让家长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该去怎么做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医生也常说嘛，在这样的一个什么特殊的季节呀，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现在这个冬季流感也要开始了哈，在这样的一些节骨眼上，其实医院您去的那个什么感染中心啊什么的，都是这个特别容易交叉感染的地儿。 是的 啊，然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家里边该备的一些必须的东西哈，咱备上。 对 啊，然后呢孩子第一时间出现那些问题了，很多家长这个时候都已经能像半个专业医生一样， 是的， 淡定的来处置。 对 啊，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受到什么同学呀朋友啊跟您咨询，也得是回应他们这方面的这个困扰。 同学不多，因为我的同学都 是 科大的 哈。 但是朋友啊家人啊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多的。 他们问的这些问题里面可能就会有说，哟，我怀疑我们家孩子已经感染这个病毒了，但是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我在家里边的时候应该怎么护理，按点吃药没问题，我肯定能做好，但是这个日常护理您不是也说了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提示一下哪些点是我们一一要做好的。 好的，实际上如果孩子得了这个诺如病毒，那么咱们的日常护理，首先咱们可以按照他原有的喂养方式给他进行喂养，比如说母乳的孩子咱们是可以继续母乳的，没有问题，但是可以少量多次，这样的话让肠道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此外呢，如果孩子有添加辅食了以后，可以考虑给孩子吃点米汤，这些对于养胃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小米汤 大米汤小米汤 都可以哈。 但是有的东西你是不能吃的，或者说尽量是不去碰的，比如说高脂肪的东西它消化吸收不了的，过度油腻的 炖的肉汤鱼汤什么的 那就肯定不能，鸡汤 哎呦看我孙儿啊都这个拉成这样了，我该给他补一补 尤其是老人，是的， 来两口放进米粥里都不建议， 不建议的。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水果，可能咱们现在觉得水果可能甜的有味道可能孩子更爱吃，但有的水果咱们是不建议的，比如说 容易过敏的芒果呀， 嗯， 比如说火龙果呀， 嗯， 比如说润肠的香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建议在这个腹泻的这个过程中给它进行服用的。 那其实我就说像这个水果之类的，或者是水果榨成汁儿了，这个时候我能当给他像补液体一样给他喝点吗？这成吗？ 虽然有一些电解质，但是实际上这个最直接的还是口服补液盐。这样的话是对于孩子来讲，补充液体、补充电解质，包括补充这个就是碱性液，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对于人体最合理的补充液体的一个东西。 懂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各种电解质啊这些东西的补充的，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就补充这个， 对， 而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档口上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说食补啊。 啊，对 啊，争取从食物、从水果、蔬菜里边来提取这些东西，认为这个更好，这是错误的。一方面，您的这个补充没有针对性；另外一方面，那个东西可能对于您的孩子的肠胃反而是刺激，在这个时候， 嗯， 你想那个拉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真的是黏膜都快拉出去了 啊，真的是这样的 啊。所以你那个时候，您不给他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他可都会疼啊， 对， 会有这些不舒服。 嗯、 对呀、啊，这个疼我们怎么帮他缓解一下？ 嗯，疼的话。因为咱们的疼是什么呢？就跟咱们大人可能会知道说自个儿肚子疼，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肠蠕动增加，肠绞痛。 绞痛。 嗯，但孩子有的孩子年龄小的，他不会说，而临床上表现的就是哭闹。那么你在临床上如果只是阵发性的哭闹，可以缓解，咱们去揉肚子，孩子不去拒绝，那这种情况下往往问题不太大。但是大家一定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孩子持续性的哭闹不缓解。持续性的哭闹，第二肚子很胀，第三这个肚子根本一点都不让您碰，那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外科及腹症的，因为这种腹泻由于肠蠕动这个比较紊乱，它很容易出现一种并发症叫肠套叠。 我看过那个，我还看过大夫给我看的那个手术了的啊，那样的一些图片，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哈。但是这个里面就特别提醒了，我们要知道孩子在这个腹泻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出现腹痛的伴随的。他会说了，你说肚子疼吗？嗯，这个没问题。特别小的，他只能用哭闹声。这个来提醒您哈，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长把这手搓热了， 嗯， 哎，小肚子，我们轻轻的帮他揉一揉， 揉对， 哎，缓解了。不哭了，还觉得挺舒服的，有接受性的。 对， 那这个时候问题不大，怕的是他一直哭。您这越碰肚子，他越哭。 对， 那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去医院。 是的，必要时咱们做个超声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哈。 对，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东西是特别要提醒的？ 嗯，还有呢，就是孩子有一部分就是脱水的这个判断，刚才咱们一直说了， 嗯， 如果真的确实出现精神萎靡，出现尿量明显减少，吃不进东西，比如频繁呕吐，无法进食，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酌情可能需要静脉补液了。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尤其说我们一些病症哈，在孩子的身上，一不藏病，二病情发展特别迅速，他那个变化特别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成人的病经不起耽搁，那孩子的病是更不容易耽搁的哈。 嗯，对，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请胡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我现在是每周一的下午和周五上午是在门诊楼的六楼七诊室出门诊、 这是感染内科。 对，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寻求胡冰主任的帮助。好，再次感谢您的做客，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健康北京系列访谈，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贵宾主任医师来和您聊聊如何选对用好空气净化器，也是特别贴地气儿，我们这样的一个选题哈，欢迎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见喽。 傍晚操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

天能找到幸福，脸上每个表情都可以。